在哪里呀？ 在那厢里。 在哪里呀？ 是今晚的大咒戏《空城计》，由西太再传弟子张建国、高希禄分别饰演孔明，司马懿由著名花脸演员邓木伟饰演，请欣赏。 这时候

了。 在探马报道，西城乃是空城，老夫新兵于此，为何城门大开？看诸葛亮又在城楼弄鬼，不要中了他人之计，待我先传一令，众将官听分都

随有亲同人两个母，曹操见到这顿是老弱 将帅不活才是生我的家庭，你夺我三成多，家我心贪而无厌，有多的下臣只破粮在地楼，把家等等候你到此谈啊谈谈谈心，臣儿并无别的啊，今早你背下羊羔美酒，犒赏你三那尊，到此就该罢臣心。为什么你犹豫不定，进退两难，为的是祸亲，左右亲那同人两国，我是又有埋伏又有兵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心不定你就来来来请上城楼。